体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一千年后记得我》。这首歌呢，林俊杰窃取了《江南》和《一千年以后》两首老歌当中的几个小节，但是由于林俊杰自己巧妙的改编控制，当老旋律激起回忆的时候，就会让你融入到新的旋律当中。《一千年后记得我》。 我曾经来过，如果你能记得，那年我还如此腼腆的羞涩。这些年以后，我内心却依旧，只是不能确定你怎样看我，是否会有不能跨越的距离，是否依旧沧海桑田的惋惜，我该怎么做，什么都不说不问，让爱不受，让心不痛，让你一切再来过，让我把所有未来在你面前都做保留，让路不走，让泪不流，让你怕快乐了，真心喜爱不会无所谓，让你一千年后记得我。 1981年，林俊杰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音乐世家，在父母的引导下，4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。不善言辞的他呢，由此发现了另外一种和人沟通的语言。小的时候呢，林俊杰就把哥哥当作偶像，跟随哥哥的步伐做任何事情，直到接触到流行音乐之后，便爱上了创作这条路。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那英的《出卖》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

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，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吴青峰创作的一首《在时间面前》，容祖儿说呢，他对这首歌的理解是，人在一生当中想要拥有的东西很多，但能力有限，不可以强求。你曾经可能为一件事情拼命保护它，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。到最后呢，就会安慰自己，有些事情能存在，就已是永恒。 云在风里去时失去联络，藏在天空特别蓝的时候，一切就像从来没发生过。手机关掉后就失去联络，心中那个号码总是沉默，对着机器应答也只是虚空。你像个过客，坠落的一场暴风，就像千万只蝴蝶的拍动，时间就这么飞过。你给的快乐和痛在身边来了又走，痕迹从不曾被海浪给淹没。不管未来的结果，没梦想没有以后，回头不怕在心中遗憾留。

存在挣扎。我已见过大的花，见过了长发，见你衣衫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抵挡冷的雨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。 深的入口难折煞了世人，弄骗人缠着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深思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伤人，如我再见一世重生，但就像春等你等一去不见，雨纷纷秋归草木深，不停顿你始终一个人，难得的才能盘踞这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再见，雨纷纷就对草木上，不停顿你仍数着孤城，成长无一生落在那座野族，缘分落地上更是我们，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是错误路不肯下地都太狠，烟花一轮人世一番，我是否还认真，前面和未数前生还有谁在等，而情绪岂能保证未出若养成，如你扎根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草木上，不停问你是怎一个人，短短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再见，雨纷纷就归草木上，不停问数着孤身，成长无一生落在那夜夜中，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， 雨纷纷秋归草木深，不停问你是中一个人，难不能再难盘踞在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再见，雨纷纷秋归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是这路上，成长无一生落在那座野族，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，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，借来是第一声朋友。

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这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谁会关心谁？ 走却总是那么 以爱你，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。每次见到你，心里好欢喜，一切早注定，就像电影里。每当想起你，感觉到很焦虑，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的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，需要一些新刺激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，虽然只有我和你。 现在是22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体味1033， 体味1033，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。充电时间， 我是嘉伦，我是一名声音控，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。 听到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充满勇气，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。 则明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四十陋室，惟吾德馨。 哇，我特意来庆祝的， 太棒了！ 哇，好棒啊！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城市里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。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 感谢有这样一种方式与你交流，与其说是交流，不如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
两只弟兄非常善于沟通。我很真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真，可是我有一点的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。 现在是22:51。您现在说